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8回，刚看了两行，苍白的脸便浮上两团红云。他本以为谢之方左不过在心里闲话一些家常，再不济讲述讲述辽东战事的艰苦惊险，借此令他心软。可这数千字的长篇大论里，除了吹嘘他自己运兵如神，多半都是在写他平日里是如何枭想他的，详细到具体的场景和动作。犹如被火烫了一般，谢之真将手中的信撂下，又去拆第二封、第三封。可信的内容竟越来越露骨，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 午间小梦，见姐姐立于梅园中赏花，绝美不似凡尘中人。小弟色心大起，既左右无人，将姐姐压在树上，轻薄怜爱。姐姐非但不躲，反而主动解了外衫，邀我共赴巫山。正待入港之际，忽听鸣金击鼓之声传来，醒来颇觉懊恼。算算时间，姐姐这会儿应当已经启程前往海外，也不知一路是否顺利。对姐姐生出非分之想时，我也烦恼痛苦了好一阵子，只是小心掩饰着，没有让姐姐察觉罢了。咱们深受三纲五常熏陶，姐姐的端方精简远在我之上，因此一时无法接受我的情意也在情理之中。我只盼姐姐能张开双目向四周看看，天地何其辽阔，咱们中原只算小小一隅，少部分人的非议和鄙夷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若姐姐愿意，咱们可以找无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定居，往后谁敢拿姐弟名分说你半句不是，看我怎么打断他的腿，绞了他的舌头。以那姓纪的狗贼作梗，未能如期回临安和姐姐相会，我心中着实恼了好一阵子。为了姐姐的安危，不得不暂且忍耐。姐姐有没有等我？还是依然在生我的气，不愿见我？你给我煮长寿面了吗？准备生辰礼物了吗？我不想要别的，只想要姐姐抱一抱我，像小时候那样与我同床共枕，说上一夜的话。 一晃眼两年多过去，我又长高了不少，常常晚功，臂力也有了精进，说不定一只手便能抱起你。下回见面的时候，若姐姐答应我不生气，咱们可以试试。 谢之真越看越脸红，因着这些是弟弟留下来的最后念想，强迫着自己看下去，心里一会儿化作一滩水，一会儿又皱缩成一团，又酸又涩，又苦又甜，说不上来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他是那样的喜欢他，迷恋他，一颗真心跃然纸上，生动鲜活，由不得他不信。他写的信太详细，太放肆，频繁地汇报他的动向，不厌其烦地关心他，劝说他。又因怕他担忧而报喜不报忧，他恍恍惚惚觉得姐弟俩漫长的分离所留下的空白，被这些信笺一点点弥补填满。他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郎，陌生到令他没有办法再将他当作孩子来看待，又熟悉到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谢之真看完最后一封家书，将一大摞信笺抱在怀里，再度痛哭。这些天里，他无数次地想起弟弟出征前，两人在门外话别，他后退的那一步。自己软弱无能，将教养规矩、世俗看法，将母亲的托付和自己的期盼看得比他的心意更加重要，硬生生地逼走了他，享受着他用性命换来的保护，直到天人永隔，抱憾终身。他后悔莫及， 永远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如果当初答应了他，紧紧拉住缰绳不许他上战场，是不是这一切的不幸都不会发生呢？他只希望他好好活着，在生死面前，其他的一切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。窗棂半开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垂到地上的白色纱幔轻轻飘动，长明灯也不住闪烁。他看着牌位上熟悉的名字，声音哽咽：“ 阿唐，你在天有灵，能不能回来看看姐姐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”阿唐，我很想你。 轰的一声，祠堂的门被人一脚踹开。谢之真含泪回头，瞧见一张凶神恶煞的鬼面，因为惊吓和连日来的心力交瘁，身子一软，险些昏过去。谢之方见到朝思暮想的姐姐，面容憔悴，形销骨立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，吓得三魂去了两魂半，将所有的心机抛诸脑后，冲过去一把接住她，紧紧拥在怀里，哑声道：“ 姐姐，是我，我回来了。” 她服了特殊的药物，嗓音与往常大不相同，三年过去，身形也有了较大改变，再加之又戴着狰狞的面具，这么唐突地过来搂抱她，本应令谢之真更加惊恐才对，可这一出阴错阳差地正中谢之真招魂的想望。他紧贴着谢之方的胸膛，眼泪不住地落下，纤纤玉手摩挲着他冰冷的面具，喃喃道：“ 阿唐，是你吗？”“ 是我，是我。” 谢之方尚未意识到他的不对劲，心情亢跃，嗓门一声比一声响亮，手臂也收得更紧，将娇弱的身子完完全全圈在自己怀里。“ 姐姐别哭，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 谢之真伸出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颈，哭得不能自已，生怕自己一放手，他就会化作云烟消散无踪了。 我以为你心里怨我，不肯回来呢。 怎么可能？ 谢之方轻轻抚摸他瘦骨嶙峋的脊背，心里疼得像刀枪剑戟轮流捅过一遍似的。“ 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总让你担惊受怕。姐姐怎么瘦成这样？你哭了多久？眼睛痛不痛？” 他一边心疼他，又忍不住窃喜。姐姐因为他的死伤心成这样，足见心里仍然是极为在乎他的。这种相依为命的亲情，可比男女之间肤浅的喜欢可靠多了，自己的胜算仿佛又多了几分。“ 阿唐，你带我走吧。” 谢之真摸着可怖冰冷的鬼面，想到弟弟风神俊秀的容颜，不知道在那场埋伏里炸成了什么样子，魂魄千里迢迢地赶回来看他，却还记得找个面具遮掩，免得吓到他，心里更加痛悔。谢之方眼前一亮，还来不及说话，便见他又缓缓摇了摇头，飞到天上的心直直地往下坠，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。“ 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总得替你报仇雪恨了，我才有脸下去见你。阿唐，你在地下等一等我，无论是投胎转世，还是如无常地狱， 我都陪着你。 谢之芳心里一跳，这才明白两人说的不是同一桩事。他松开姐姐瘦弱的身躯，转而捧住她苍白的脸，见她双目朦胧似雾，神情恍惚，显然是疯魔之相，吓得心脏都仿佛停跳了两拍。在脑海里重新过了一遍他方才说的话，越想越心惊，他连忙扯开衣带，握着谢之真的手探向自己心口。 姐姐，姐姐，你醒醒，我没有死，我活着回来了。你摸摸，这里是热的，我不是鬼。 见他仍旧魂不守舍，谢之芳急出了一身的汗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一把掀开面具，将俊朗如玉的容颜展露出来，提高了声量。 姐姐，你看看我，你看我一眼。 谢之真紧蹙峨眉，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身形一震，终于从迷障中清醒过来。看着眼前和噩梦中的白袍将军一模一样的那张脸，一只手还停留在他胸膛，感受到那里急促的跃动。他抬起另一只手，缓缓抚向他的脸颊，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。 真的是你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